是高继荣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酒精肝和脂肪肝的话题。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高大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高大夫一块来聊天哈，就是人体的这个肝脏其实挺神奇的哈，我们都说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它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到底能够解什么样的毒，它的这个自己的据说代偿能力也很强，一般情况下出事儿人家自己就能修复，真的是这样吗？ 应该说这个还是这样的。我们人体的肝脏在体内呢，它就像一个大的生化工厂，它具有解毒的功能，但是它自身还有合成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人体的白蛋白，在体内合成就需要靠肝脏，而且肝脏是唯一能够合成白蛋白的这个场所和器官，另外它还有这个排泌的功能，比如像我们这个胆红素，我们胆囊里面储存的这个胆汁儿，也是通过肝细胞的这个排泌。最后经过运输到胆囊储存，然后呢当我们进吃一些高脂饮食的时候呢，这个胆囊排泌胆汁进入肠道，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这些高脂的这个饮食。 所以您看啊，这个胆这个肝的这个作用啊非常的重要，我们好像每年比如说单位有福利做体检的时候都会抽血啊，其中就会有什么乙肝五项这样对一些肝脏的血液的检查，但是很多人发现嘿，你看轻易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顶多有点什么转氨酶升高啊，偶尔升高啊，做 B 超这两年发现啊，脂肪肝的人群越来越多了，有很多看似很瘦的人哈，原来还得说很瘦的男性，后来发现女性也有得脂肪肝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跟高大夫一块来聊天特别的高兴哈，也是觉得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您也有类似的一些疑惑也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高大夫来取得这个联系。那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会说哎呀，你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可能伤到我们自己肝脏的习惯啊，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酒对吧，我们经常会听很多人说喝酒伤肝，喝酒伤肝，那么真的喝酒很伤肝吗？可能很多人说你看我喝了10年我每年体检没什么问题啊，高大夫有人会这么问您吗？ 有这个问题人还挺多的。其实这个喝酒伤肝这是一个不用质疑的一个事实，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喝酒他就会出现问题，有的人就不出现问题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是和遗传有关系，是个体差异， 个体差异， 对，这是有个体差异的。那么酒精伤肝它可以伤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来讲酒精引起的肝脏损伤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酒精性肝病。 酒精性肝病， 酒精性肝病，那这个酒精肝病呢它其实是包括了三个病理阶段。第一个呢就是酒精性的脂肪肝，这是在早期啊，如果这个阶段的病情进一步的发展，它可以再进一步进展到酒精性的肝炎。酒精性肝炎这个阶段如果还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病情还在进一步的发展，它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到酒精性肝硬化。那么到了酒精性肝硬化的这个阶段呢，那这个时候这个肝硬化的一些室代偿的一些情况呢就可能表现出来，另外还有少数病人可以再进展最后发展成肝癌。 哎呦，这一听起来还挺恐怖的啊。 是的。 也就是说首先是肝病，其次然后进展到肝炎， 脂肪肝进展到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然后还有少数人还可以发展到肝癌。 您的实际经历当中啊，您看过就是因为喝酒造成的这个肝脏就是比如说真正的损伤到什么份儿呢？您给我们形容形容。据说有那种肝脏都已经快看着很差了，是吗？ 是的。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接收了一个病人，他刚42岁，他已经饮酒接近20年。 20出头的开始喝， 已经接近20年。那么他现在的病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 既有肝硬化，同时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慢性肝衰竭，就是肝脏坏死， 嗯， 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功能，正常功能了。 那您不是刚才说人家代偿能力很强吗？一般情况人自己修复就行了。 那是我们讲在正常的情况下， 嗯， 但是已然到了这个肝硬化这个阶段，他肝脏的这个肝细胞的再生能力是有限的， 嗯， 另外有效的肝细胞数，就是能发挥正常肝细胞功能的有效的肝细胞数量，它也是有减少的，所以这部分病人呢，他有的就可以除了失代偿以外， 嗯， 他还可以出现一个在一些诱因的打击下，还可以发展到酒精性的这个慢性肝衰竭， 肝衰竭啊， 对，慢性肝衰竭， 嗯。 然后呢，病情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嗯， 或者说是尽管来到医院经过综合治疗，可能病情仍然没有得到阻断， 嗯， 它还会进一步的发展，最后还会出现导致肾功能衰竭。 哦，就是其他的脏器也会受牵连， 也会受到影响， 嗯， 凝血衰竭、肾功能衰竭。那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病情可能就是很难有生存的希望。 所以您看这个才42岁啊，就是一很严重的病， 非常严重的这个结局。 嗯，那说到喝酒，可能也有很多人就想问您啊，就是这个在您这个啊重病的重度肝病科，关于喝酒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说哈，像很多人那一年呢可能喝不了几次酒，就是聚会啊，朋友啊，过年喝酒，但是就这几顿吧喝的可真不少啊，就是经常有可能喝大了啊，吐了，但是呢喝的次数不是特别多。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啊每天都喝着小酒，每天2两3两的，你看他也没吐也没晕，觉得自己飘飘忽忽感觉正好，但是呢时间特长，几乎天天喝。您说这两种哪种伤肝的更严重一些？ 这两种情况哈，我们讲它是我们在诊断酒精性肝病当中两类主要的人群都有可能。 嗯， 那么前面这种就是偶尔饮酒， 嗯， 但是呢，每次饮酒呢可能会大量饮酒，甚至醉酒。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具体来看了。假如说他醉酒已经造成了肝损伤， 嗯， 而且他这个饮酒的在两周内饮酒的这个量呢，可以达到每天80克酒精量，这个指的是酒精饮酒的那个要折算成酒精量。 哎，那一比如一斤白酒能多少克的酒精量？ 那这个跟酒精的度数有关了， 啊， 对，所以我们酒精的那个计算，它有一个专门的公式， 哦， 通过那个饮酒的量， 嗯， 饮酒的度数， 嗯， 我们可以折算到您酒精的量是多少。 嗯， 对，所以这个跟酒精的度数是有关系的。 嗯， 如果说我们折算成这个酒精的含量，就是乙醇的含量， 嗯， 达到了每天80克，同时又有肝损伤， 嗯， 那我们就可以诊断酒精性肝炎。 哎呦， 啊，当然是排除其他的原因。 嗯， 所以说，嗯。偶尔饮酒，但是大量甚至于醉酒， 醉酒 那也可能会造成肝脏的损伤， 嗯， 出现酒精性肝炎。 嗯，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每天都喝着， 长期喝酒，长期喝酒，这里头就是我们也是诊断它也有是不是达到了酒精性肝病这个标准的话， 嗯， 我们也有一些具体的诊断的标准依据是，首先就是您这个折算成每天乙醇的量， 嗯， 就是酒精的量， 嗯， 男性是每天40克， 嗯， 女性是每天20克。 哦，就男女还有区别？ 有区别，有性别上的差别。 嗯，就是这样一折算，如果超了一个数，也是对肝脏有损伤的。 时间对，如果每天超过男性是超过40克，就是大于等于40克， 嗯， 女性呢是每天是大于等于20克的乙醇含量， 嗯， 时间达到了5年。就可如果这种情况下发现体检发现肝脏已经有损伤有病变， 嗯， 那我们临床就可以诊断您是酒精性肝病。 酒精性肝病啊， 对，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最好啊两种都不是，对吧？就是您可能比如说 有一个度 就是 把握住这个度。 因为中国有的时候是文化嘛，比如说家庭的这种氛围哈，啊，是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儿了，您可以少喝一点。别喝醉了，对吧？ 对， 另外就这种天天喝酒，北京话酒腻子那种，真是 其实对肝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哈。 嗯。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那天还听一朋友聊天，他还挺困惑的，他心脑血管不好，然后从网上看有各种各样的消息，说每天晚上喝一杯葡萄酒啊，对那个心血管啊，那个能够有软化的作用，于是天天喝。喝了一个月之后，他就突然间很担心，哎，你看我喝了一个月不会伤肝吧？他是不是也得适用您套的那个公式？就是说这个， 他如果是喝的这个红酒肝红哈，既往又没有肝病基础病，慢性的这个肝病基础病，那我们就建议他，这个每次的这个喝酒这个红酒的量呢，要把握住这个度，就是50到100毫升吧， 50到100毫升， 建议不要 喝多了是吧？ 对，因为本身就有心血管的问题，还是 少喝一些是吧？ 还是。要适量。如果什么是超过了这个度数，它可能会给您身体带来一些其他的损伤。 嗯，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也想问问您，在上节目之前也跟高大夫一块来聊天哈，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体的肝脏哈，它在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比如说我常年喝酒，我可能关注自己的体检，但是好像一般情况下，等发现体检有问题了，都是挺严重的了，也就意味着说可能。在体检当中，我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些肝损伤，可能体检当中查不出来，是这样理解吗？ 我们现在的常规体检呢，其实它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嗯， 因为它可以包含的有肝功能， 嗯， 还有这个生化，还有血脂啊， 嗯， 另外还有肝脏的这些肝胆的这些彩超，就是腹部的超声， 嗯， 检查，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病毒的这些指标的检查，所以说作为一个一般性的体检，这些项目应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应该是够了。如果说在这个体检当中您发现了肝脏指标有一些异常，轻度的异常，那我们还是建议要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人体就一个肝脏，尽管它肝细胞自身的再生能力很强，但是我们还是要防微杜渐，如果发现问题呢，您还是不妨检查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样呢心中有数。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丙肝与重度肝病科脂肪肝病门诊的主任医师高继荣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在世界爱肝日这个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酒精肝、脂肪肝的话题。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那么我们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听说您是专门研究这个丙肝的哈，问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话题之外的一个问题哈，他就想问问您，说据说在肝癌的这个原因当中，丙肝也是有很大原因。 是的， 就是说因为现在咱们有乙肝疫苗了哈，就是说基本上以后可能人数啊，因为乙肝导致的肝癌可能会骤减，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个还不能这么理解。虽然已经有了乙肝疫苗，而且这个乙肝疫苗是我们国家计划免疫接种的之一。所以这个在婴儿阶段乙肝感染的这个人群，它的这个流行病学是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呢，我们发现，随着年龄逐渐的增加，在慢慢到了这个青春期成年以后呢，其实乙肝病毒感染这个携带的人群呢，还是能够达到有7%，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说，乙肝这个问题呢，我们说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丙肝呢，它确实是目前我们国内慢性肝病造成肝硬化和肝癌的另外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之一哈。 这个丙肝可能这个因为正好您来哈，也给我们简单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吧，因为我很多人都说啊，原来只听过甲肝乙肝，原来还有丙肝，其实还有丁肝和戊肝是吧？ 是的。 这个肝炎还挺好玩的，它分了5种。那丙肝主要的这个特征，比如说它跟乙肝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呢？ 病原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病毒感染，但是丙型肝炎病毒它和乙型肝炎病毒呢，它是两种不同类别的一个嗜肝病毒。那么丙型肝炎病毒我们人体感染以后呢，它的慢性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80%。另外它这个病毒感染以后呢，它造成临床的这个病理过程，它发病 是比较隐秘的， 嗯， 很多人他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在临床上发现这些慢性丙型肝炎病人，绝大多数都是在一般是在升学， 嗯， 或者是健康体检， 嗯， 或者是因为其他的病要做手术， 嗯， 术前检查偶然发现， 哎呦， 感染了丙肝， 就是基本一般很隐匿啊， 很隐匿，他自己感觉不出来， 感觉不出来， 而且您再仔细询问他什么时候有多长时间，他几乎回答不了您这个问题。有的人可能想起来了， 嗯， 也已经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 嗯， 所以他的这个这个感染的这个造成治病的这一个过程呢， 嗯， 是非常隐秘的。但是丙型肝炎它发展起来，它相对于慢性乙型肝炎，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要比乙肝要快， 嗯， 所以它进展到肝硬化和肝癌， 嗯， 相对乙肝来讲 快很多， 要对要快。但是虽然它有这样的一些病情进展呢，感染慢性化几率高啊，可是我们现有的这个药物针对丙型肝炎的这个抗病毒治疗的药物有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发展和进步， 嗯， 我们现在使用的标准的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能够达到80%的临床治愈， 临床治愈， 对， 嗯， 也就是说丙肝是可以治好的， 能治好， 对， 嗯， 然后现在呢又有新的一些抗病毒药物， 嗯， 就是这个小分子药物口服的，据说我们国内现在还没有这个药， 嗯， 但是从国外使用的情况和临床数据来看，它可以达到95%甚至于更高的临床治愈，对，所以我们说丙肝看来已经不是一个难以攻克的一个慢性疾病了。 嗯，今天我们跟高大夫一块来聊肝炎哈，其实这您介绍了一下丙肝哈， 嗯， 也是让我们长了一下知识，就是它可能比乙肝这些肝炎隐匿性更强，发展更迅速，但是现在看来攻克的可能性更大。 它的这个突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种进步突破。 好，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生活当中预防肝病啊，尤其是酒精，刚才提到了说那喝酒可能会伤肝。那刚才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像啊2551也在说，我在体检当中做这个 B 超就发现自己有脂肪肝，转氨酶有一些略微的升高。那你看我也不喝酒哈，那个跟酒精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哎，对，是的，我们说脂肪肝里头有一部分人群呢，它是和饮酒有关系，是酒精性的脂肪性肝病， 嗯， 那么还有一类呢，它和酒精没关系， 嗯， 那么这一类我们把它称之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对应这个是对应于酒精性， 就是喝酒的人群的， 对应于酒精性的这个肝病， 嗯， 那么非酒精脂肪性肝病呢，它也包括有三个病理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单纯性脂肪肝， 嗯， 单纯性脂肪肝如果没有病情没有得到逆转，进一步发展，它可以发展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嗯， 非酒精脂肪性肝炎我们把它称之为 NASH。 那么这个阶段的这些病人呢，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它病情仍然进一步发展，它也可以发展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硬化这个阶段， 嗯嗯， 那么非酒精脂肪性肝病它也能发展到肝硬化，那可能我们有的观众朋友就会提问，那它会不会发展到肝癌呢？ 嗯， 回答是肯定的， 肯定的， 也有少数肝硬化的病人可以发展形成肝癌。 哎呀，这个就看来我们不能对于脂肪肝掉以轻心，是吧？ 是的。 那会不会也有一些人还是认为这个不死心啊？会不会就是单纯的一个脂肪肝，我不进展到肝炎那一步呢？会有吗？可能 性？这个我们现在国内这方面的数据呢， 啊， 还不多， 嗯， 啊，还不多。但是从国外的数据来看呢，单纯性的脂肪肝，这一部分，它是一个可逆阶段， 可逆的是吧？ 对，它是可以可逆的。所以说，只要您采取了有效、科学的这个管理方式，自我调整， 嗯， 它是完全可以 在没有的。 没有消失的， 哎，您 脂肪肝是可以消失的。 高大夫，您身材苗条啊！我们很多这个男性朋友，您看那个身材，胸围还行啊，腿也不粗，但是肚子一量啊，腰围就很粗。 要想减肥还真不那么容易。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内脏性肥胖的这种体型。 啊，内脏性肥胖。 嗯，内脏性肥胖。 啊，那这个有好办法吗？您作为大夫来说，不好减吧？ 这种办法其实是一个综合自我管理。 嗯。 它包括比如饮食。 嗯。 这个饮食非常重要。第二就是要运动。 嗯。 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内脏性肥胖，它就是肚子大。 嗯。 那您仔细再观察这部分人群，他相当于他是白领。 嗯。 他每天都是坐在那儿按头工作、 嗯， 活动时间少，工作压力大，很少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去从事运动。 嗯。 所以这部分人他主要还是跟他自己生活方式有关系的。通过你调整改善自我方式， 嗯、 其实这个内脏性的肥胖，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肚子大， 嗯， 它是能够有 减下去的 可能性是有的， 就是 这个我们临床也有这些成功的案例， 是吧，贵在坚持， 对，其实它就是坚持，就是一个坚持， 嗯，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可以看到成效。 有一种说法说那叫啤酒肚哈。那减下来也不是靠喝一两次啤酒就那么简单的就能减下来的，是。今天我们和高继荣大夫一块来聊聊生活当中的远离肝损伤，像酒精啊、酒精肝啊，包括脂肪肝啊，都是生活当中常见的。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能够让大家远离肝病哈。那再来看几位听众朋友回来这个问的问题哈，也挺有意思，可能也多少有点这个都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像1507在问说，高大夫，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有人说脂肪肝是个伪病伪科学，就是认为脂肪肝脂肪上长点肉没什么问题，就像我们肚子上长点肉腿上长点肉那不会影响我们健康，他这种说法对吗？ 嗯，这是一种误区，对脂肪肝的误区、 嗯、 很多人都觉得脂肪肝那算什么病啊、 嗯、 不是病，我们这说这就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脂肪肝它就是一个病， 嗯， 病态，因为我们通过病理上来观察，这个脂肪肝它的脂肪不是说包在肝表面的一层油， 嗯， 而是肝细胞内有滋滋沉着。 哦，不是我们想象的绕外边加了一层， 不是在肝 表面 嗯包裹的一层油， 嗯， 把这层油包掉就没事了。 嗯， 不是的，而是肝细胞内有滋滋沉着，整个肝脏的细胞内有大量的脂滴形成， 嗯， 所以说它是一种疾病。 正常的肝细胞里边是不应该有这种这个脂肪的，是吧？啊，所以 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啊，那要是做 B 超能看出来，那是肯定有问题。 对呀、 啊啊， 因为 B 超检查能够发现您的肝脏有脂肪肝了、 嗯， 那至少说明您肝细胞脂肪变的细胞已经占到了33%了 啊， 才能 三分之一， 对 B 超才能检测出来你有脂肪肝。 哦，那所谓我们看到的所谓轻度，其实也是已经是三分之以上了， 嗯、对，至少您是有三分之一的。 啊、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今天听了高大夫这个介绍之后，还是明确哈、啊，这脂肪肝肯定跟正常的肝脏是不一样的。对吧？ 是的， 是一个病啊，大家应该 它是一种慢性疾病状态、 嗯，哎，一定要引起重视哈。那么刚才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是8270也在说目前好像年轻人得酒精肝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经常聚会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人狂饮啊，豪饮，这种伤肝的现象可能还是这个不能够根治哈。这个年轻人可能趋势越来越多，还是希望能够减。其实这个酒精肝如果不喝酒，一般不会得吧？ 对呀、 啊， 酒精肝、酒精肝一定是病因就是 喝酒、 饮酒 啊，就是喝酒， 就是酒精。 嗯，所以只要是把这个酒的这个量戒了，比如说，不见得你让我原来可能每天喝3两，现在让我一点不喝，可能这个需要一点点过程哈、 嗯。 但是只要能够把这量减下来，就应该是远离酒精肝了。 嗯， 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有助于我们远离酒精性肝病。 好的，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佑安医院的高继荣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着重讲了讲酒精肝和脂肪肝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期介绍呢，能够在您的生活当中给您起到一点小小的帮助，让我们远离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其实这些都是生活方式，只要您改变都会越来 生活方式， 对吧，都会越来越健康的。非常感谢高大夫，谢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嗯， 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